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29段。呢段亦只有一句：推多取少。前面教我哋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点落实，呢句就是真实的教诲。人如果不会相让断恶修善，就绝对做不到，所以要懂得让。相让是美德，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，孔融四岁就懂得谦让，咁系见到善根非常深厚嘅。当然，后天嘅教育亦占咗绝对性嘅因素。人都有善根，咁讲系我哋冇可能否定嘅。佢嘅善根掩没而不彰，过喺冇机会接受圣言教诲。我哋中国古圣先贤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对教育看得非常重，不单止童年教育重要，实际上他已经将他引申到胎教。当母亲怀孕的时候，他的心情、举止对胎儿都会产生影响。所以儒家教育是从胎教开始，怀孕的时候做母亲的人思想就纯正，就清净，真正要做到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，对仔女照顾，咁先系无微不至。现代人边懂呢啲道理啊？所以就算有深厚的善根，被这个社会风气杂染，他善根福德不会延前，恶的杂气都被勾引出来。这个才是真正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一切不安定的根本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可以说都是 波源文化社会教育家。他们在社会上有能力竞争，放弃竞争，有本事取得功名富贵，他亦将这些完全舍弃，过住隐居的生活，清贫的生活，乐于从事社会伟大的教育，真正做到奉献自己，造福人群。他们的眼光远大，不是看这一世，看到往后生生世世，久远劫后，所以他们的成就备受世人崇敬。几千年来提到那些古圣先贤，就算在现前的社会，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尊敬、赞叹、向往，向他们学习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是道家的教学，字虽然不多，义理非常丰富，非常圆满，字字句句都讲之不尽，推多取少，就是断恶修善的落实。他小注里面开头第一句就讲得好，此句所指甚广，你同事都深广无尽。他举一个比喻，兄弟分家，朋友交财，财务上来往，要懂得谦让，这种是美德。如果争取，各位就要知道，贪嗔痴烦恼就现前，这些是佛家最大的忌讳。三毒烦恼如果没办法压止，果报在三途，所以眼前得的那少少着数算什么？得不偿失啊！朋友共财更要相让，有些同修问我，朋友来借钱，我们帮不帮助他？我跟他说，你有能力就帮助他，但是要记住，借给他就绝对不要想到他还。这个朋友越交越厚，借给他还想他还，还要追债，好朋友反目成仇，那又何苦呢？ 所以借俾佢嘅时候绝对唔好諗住佢会还。借俾佢就係送俾佢，就係赠送。你个心几安几快乐呢？佢将来还你好好欢喜，唔还你绝对唔好再提。所以帮助人事先要諗到自己嘅能力，尽心尽力帮助人，让自己嘅厚道后福无穷啊。你能时时咁做，你喺社会上建立咗公信力，你做事有好多人拥护，有好多人帮助，你乐意帮助人系因，种嘅因，人哋帮助你系果报啊。种善因得善果，要懂得呢个道理，所以要知道相让。我哋人生活喺世间，实际上自己生活所需非常有限。古大德常讲，生活在世间亦不过是实食三餐夜眠六尺。你就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过一世了。点解唔肯相让？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，心地真情清净慈悲，这个是健康长寿真正的因由。不是在吃得好，不是日日进步。各位细心去观察，在历代帝王将相之中，那是大富大贵了，他们生活条件富足，饮食起居讲求是世间平常人望尘莫及。我们看看历史上有几个长寿的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死的占大多数，能到七十、八十非常稀少，反而比不上农间的老农。农村里面到八十、九十、百几岁的，我哋时时听到，你再去睇下佢嘅饮食起居，粗茶淡饭，佢点解咁健康？点解咁长寿？可见得健康长寿唔系进补得嚟嘅，唔系用医疗手段可以获得嘅。老郎点解能健康长寿？佢心清净，佢诚恳，佢慈悲，懂得呢啲道理，生活起居一切随缘就好啦。而且饮食起居是越少越好，心越清净，清心寡欲，自然就健康长寿。他引用《维教经》上一段话，这段是佛讲的，佛 佛讲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亦多。佛呢句话，我哋听起嚟唔难懂。欲望多嘅人，贪心重，得唔到嘅想得到，所得到嘅又怕失咗，心理负担就好重，烦恼太多啦，患得患失。佢点解短命？原因就喺呢度。谚语有所谓：忧能使人老。呢句话是古人经验之谈。一个人忧虑操心的事情太多，容易衰老多病，寿命自然就不长。从这些事实真相，这些道理上来观察，我们就知道儒家、道家、佛家那些真正聪明人，他们懂得养生，尽可能将忧恼的事情抌了，身心自在，教化众生是他们的事业。虽然做这份事业认真努力去做，但是绝对没有希求。为什么？有求就有烦恼，无求无烦恼，多求多烦恼。教导学生，教导子弟，对学生对弟子绝对无希望。为什么？有希望就有失望。你能有成就，你善根福德因缘好，我们看到欢喜，你不会依教奉行，不会受教诲，还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他们看到岌下头，习气烦恼太重了，所以心里头痕迹都不沾。这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。我们去为社会、为人民、为众生做些好事，有缘去做，众生有福的嘛。我应该做多做些，没有这种缘分，众生无福，落得清闲自在，绝对不攀缘。我一定要这样做，那你就有忧恼，你就有欲望。诸佛菩萨在十法界，我们在经常读到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是不是他自己想到那个地方来教化众生？不是。如果想到他是凡夫，他不是圣人，他怎么来的？众生有感，他是应来。我们现在讲应要应聘，应是被动，不是主动。我们众生有感希求，他就来了。 众生如果冇呢种念头，佢唔会嚟。佢嚟做咩？佢嚟唔系搵麻烦咯？所以诸佛菩萨，连儒家、道家、教学或者讲是为社会服务、为人民服务、为众生服务，全是被动，绝对没有主动。我要怎样怎样，我还要制造一个机会要怎样怎样，哪有这么多时间？这种做法，这种念头违背了自然法则。自然法则就是自性的性德，如识道，心底都是清净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那是感应。我来香港为大家讲经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你们想听经找我来的。你们既然想听经，我不来对不住你们，你们不找我，我绝对不会来。往年有一位雷太太每年都邀请我，我每年来这里讲一个月。雷太太过世之后就没有人再请我，所以我有好几年没有来香港。到香港回归，我来看看，以前在这里讲过十年，总有这样的一段感情，所以香港回归，我来这里参观一下，又遇到一些老同修。以前的老听众来跟我讲，法师你已经七年没来了，我说哪有这么长啊，计下真的七年。我说不是我不来，你们没有找我，你没有找我，我怎么来啊？于是有几位同学又来找我，你来找我，那是这样，我来是应。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永远是被动的，永远不主动，主动就有烦恼，主动心不清净，完全是被动的。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，随缘是被动的，攀缘是主动的。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深长。佛又讲，小欲之人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这句是佛教我们的。我们要怎样在这一生中过得好自在，过得好幸福？常言讲得好，理得甚安，道理明白，心就安了。道理明白之后，欲就无，欲望就无了。所以同一切众生相处，他要的我们尽量给他，他要名名给他，他要利利给他，他要财财给他，同众生结欢喜缘。我们所需的他不要， 他所需的我们不要，他要的是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这些我们不要。我们要的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他不要。所以我们同一切人相处无冲突，世间人点解处唔好利害冲突，彼此互相竞争，所以冇可能相处。我哋同一切众生能相处得好，而家你哋睇到我同好多唔同嘅族群处得非常好，唔同嘅宗教亦处得非常好，咩原因？你哋要嘅通通俾你，你唔要嘅我要。所以绝对冇利害冲突。我哋先能相处得咁好。我帮助大家嘅，系我接受法菩萨古圣先贤教诲，呢一生所得到嘅真实利益，我贡献俾大家，同大家分享呢一份利益。如果你亦觉悟，你一定亦能推多取少。我哋生活所需极其有限，好容易满足。我喺求学嘅时候，嗰阵时大概30几岁，32、33岁嘅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师日中一食，每日食一餐。我26岁学佛，嗰年下半年，我将晚餐断咗。佛家讲持五，我咁样生活唔少年。到台中跟李老师，李老师食一餐，我就諗咁对我嚟讲唔难，我亦将早餐断埋，我亦一日食一餐。食到第8个月，我先同老师讲，老师问我你觉得体力点啊，我话体力好正常，冇咩不舒服的状况。他将桌一拍跟我说，永远这样做下去，一生不求人，生活容易嘛，多欲就要求人，少欲不求人。古人讲得好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所以嗰阵时一日食一餐，食咗5年。以后到台北讲经，韩英居士邀请我住喺佢屋企，佢见我每日食一餐，佢话法师唔得，咁将来你身体如果有咩问题，我哋全家担当唔起。你如果答应在台北弘法，你一定要吃三餐。我哋想下弘法重要，随缘啦。我就将一餐分成三餐。以前我后生，一餐饭，普通饭碗，我一餐吃3碗。所以食三餐，每餐食一碗，同佢相处30年，蒙佢照顾。而家佢往生啦， 不会再限制我，所以我应该再恢复吃一餐。悭事啊，悭翻好多麻烦。所以生活所需越少，我哋贡献人嘅就越多，呢种系好事，对自己绝对有利，对人哋亦有利益，自利利他，一定要懂得谦让。以前我同大家讲过，人同人交往要懂得礼让、忍让，居于领导地位要懂得谦让、谦虚，让让让人。我哋同一切众生交往，没有利害冲突，它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矛盾，不会有任何误会，就能真正做到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，对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一切众生的福祉，自然就能圆满成就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